北京外国语大学，北京外语音像出版社。 外研社汉语分级读物，中文天天读，四 A， 北京欢迎你。 第一课，冬至为什么吃饺子？中国人过年要吃饺子，而在中国北方，还有一个重要的节日也要吃饺子，这是哪个节日呢？在这个节日又为什么要吃饺子呢？ 星期六是冬至，老师组织了一个活动，让大家到学校的食堂学习包饺子。我知道中国人过春节要吃饺子，可冬至也要吃，我还是第一次听说。老师告诉我们，这是北方人的传统，这个传统和一个故事有关。汉朝时有个很有名的医生，他治病的水平非常高，大家都叫他神医。有一年冬天，在回家的路上，他看到很多穷人穿的衣服很少，好多人的耳朵都冻伤了，他心里十分难受，就想了一个办法帮助那些穷人。冬至那天，他做了一种驱寒焦耳汤送给穷人们喝，用来治疗耳朵的冻伤。这种汤是用羊肉、辣椒和一些能让人暖和起来的药材煮成的。除了汤，他还把羊肉和药材做成馅儿，用面皮包成耳朵的样子，称作焦耳，煮熟了分给大家吃。大家喝了驱寒汤，吃了焦耳之后，都觉得全身发暖，两耳发热，冻伤的耳朵也慢慢好了。冬至过后，天气会越来越冷，人们的耳朵很容易冻伤。所以从此以后，每到冬至这一天，人们就模仿这位神医，按照他的方法煮热汤做焦耳，时间长了就成了一种习惯。后来有人把焦耳称作饺子，冬至吃饺子的传统就这样流传了下来。小知识， 冬至。古代中国人在农业生产活动中，根据一年中太阳位置和季节气候的变化，制定了24节气。冬至是其中最早测定出的节气，也是最重要的节气之一。它一般在每年阳历的12月22日左右，是北半球一年当中白天最短、黑夜最长的一天。在此之后，白天将一天天变长，各地的气候也将进入最冷的阶段。在中国古代，冬至被当作一个较大的节日，曾有冬至大如年的说法。